罗马书第五讲，今日要讲罗马书的第二章一至到十六节。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讲了什么？上个礼拜是讲每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是吧？每个人都在神的愤怒，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我们是无可推诿。每个人就算说未听过福音，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因为神将自然的启示是给我们。什么是自然的启示或者普通的启示？外在的就是神的创造。当我们见到神这么美好的创造，知道有一位创造者，而神将他自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知。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是无可推诿，所以每一个人不可以说我未听过福音，我不接受神，神不应该定我的罪。神是应该定每一个人的罪，因为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启示。如果神是应该定我们罪，一个问题就是神应该怎样来到定我们的罪，他用什么的标准来到定人的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首先一些背景，罗马书的一章一至到十六节，保罗告诉我们有关基督的福音，然后在书一章十八节开始解释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但是听好消息之前，我们先要听坏消息。就我刚才所讲，每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在神的怒气和审判之下。保罗用了三章的经文来到堵住众人的口，众人都无可推诿，没人可以有藉口说他们不接受神，不相信神，或者说不知道有一位神。那问题就来了，若果神是审判，他的审判又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公义的呢？我们的弟弟哥小的时候很喜欢讲一句话是什么？ That's not fair.This is not fair, that is not fair. 样样都不 fair, 是吗？做父母的确是很难做到公平，但是神呢，他能不能够做到公平？他绝对能够做到公平，他审判人的标准绝对是公平。罗马书的第一章是讲到外邦人，他们没有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没有道德的标准，他们任意妄为。有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既然他们没有神的律法，任意妄为，神定他们罪，那有神的律法，有神道德标准的犹太人又怎样呢？这个就是第二章要解答的问题。保罗在这里将名词由你们转到去你，好个人化，唔再系你哋，系你啊！你每个人要谂清楚。圣经学者对保罗喺第二章嘅一至到十六节嘅对象系边个有唔同嘅意见？有人话保罗仍然喺处同外邦人讲话。第一章系嗰啲冇道德标准嘅人，所以佢哋都犯咗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至到三十二节所讲嘅嗰啲罪。但系喺处第二章咧。这些人有道德观念，所以他们没有犯那些罪。但是似乎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其实的对象是跟犹太人讲话。我们怎知道他是跟犹太人讲话？因为《罗马书》的二章十二至到十六节，保罗在讲着律法，讨论着律法。律法来讲对犹太人就很有意思了。对外邦人有没有意思啊？绝对没有意思，因为律法不是给外邦人。另外在《罗马书》的二章十七节，保罗公开这样指名唤姓，说你们的犹太人，所以很清楚，他的对象就是犹太人。如果保罗在《第二章一至到十六节是跟外邦人讲话，然后十七节又走来跟犹太人讲话，那就不是很顺畅，这个就有点奇怪。要定犹太人的罪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犹太人绝对不会承认他们犯了罪，绝对不会承认他们不服从神。我们怎么知道？你看看旧约的先知，当神差派这些先知来到指出以色列人的罪， 以色列人怎样啊？逼迫这些先知，逼害他们，甚至是将他们杀死。耶稣基督呢来到世上，指出法利赛人的罪，最后怎样啊？他们将耶稣都钉死在十字架上高。所以你要定犹太人的罪不是那么容易。在罗马书的第一章18-32节，当保罗指出外邦人的罪的时候，犹太人一定拍手很开心，在这里喝彩。他们是以自己的民族和宗教来到自豪，他们是很鄙视外邦人，甚至叫外邦人做狗，他们要和外邦人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瓜葛。就是好像约拿先知一样，记不记得神叫约拿先知和外邦人和利利未人来到传福音，约拿先知怎样？先就走了去，是吧？后来呢，希望那些利利未人不会悔改而被神来到审判。保罗绝对明白犹太人的心态，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法利赛人。保罗指出犹太人说他们论断人，说他们有罪，因为他们走去论断，走去谴责那些外邦人所做的事，其实他们自己都在做。犹太人认为他们不会被神来到审判，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犹太人相信神是有两个标准来到审判人，一个是给犹太人的，另一个是给外邦人。他们甚至相信亚伯拉罕每一日就站在地狱的门口来到做什么？阻止那些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犹太人，不给他们进入地狱。犹太人认为他们得救是靠他们的行为，第一靠行为，第二呢是亚伯拉罕和神的约，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受到神的审判。如果他们的行为不行，起码亚伯拉罕在雪地狱门口都会将他们拉出来。这个就是他们所相信。究竟神是不是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给犹太人，一个给外邦人呢？我可以告诉你，没有这件事。神是绝对公平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神审判的标准只有一个。而这个的标准其实是有六个原则那么多。第一个原则是照我们得到多少亮光来到审判。这个就是第一章所讲，神给很多自然的或者普通的启示给人，有他的创造，有我们心里面的良知。如果你继续追求这些亮光，神是会给你有更多的亮光，直至到你是得救。但是如果你不去追求呢，就算你有的那些微小的亮光都会冇埋，成为一片的黑漆。第二点呢，神是照真理来到审判，神就是真理。第三呢，神是会照每个人的内心里面的愧意来到审判。什么是内心的愧意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亏欠了神，这个就是我们的愧意。第四点呢，是照我们的行为来到审判。哇，你说牧师你是不是未睡醒啊？个个都知道是因信称义的了，你为什么说行为啊？我等阵会解释。还有第五点呢，神是绝对公正的，他审判是公平的。最后一点，神是照着人的内心的动机，神是知道人心里面是想着什么。嗱，下一章我们首先讲神亮光的审判。罗马书的2:1经文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原文的希腊文在书2:1开始的时候是有所以这个字，所以有所以这个字，我们就要看回前面的经文是讲什么。但是你说2:1，所以就要看回第1章是讲什么。 我哋讲过，神俾所有嘅人都有佢自然嘅启示或者普通启示，系嘛？外在嘅就系佢嘅创造，我哋知道有一位造物者；内在嘅咧系我哋每个人嘅心里面都有良知，都知道有一位神。所以我哋每个人都系无可推诿，冇藉口。罗马书嘅二章十四节点讲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外邦人是没有神的律法，但是他们有本性，就是他们的良知。如果他们照着良知的话，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他们是无可推诿。你想想，若果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话语，都是无可推诿的话，有神话语的犹太人，有神律法的犹太人，是不是更加无可推诿？这个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的二章一节，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犹太人去论断人，他们去论断外邦人，就证明什么？证明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怎么论断人呢？是吧？如果你去论断人，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雅各书的三章一节，雅各提醒我们，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说，你不要走去羡慕人，走去做师傅，走去做老师。你知道越多，你越多亮光，当你犯了罪的时候，你的审判是会更加的重，因为你是得到更多的亮光。这个永远都是神的经济，你得到越多，你不去珍惜的话，你的罪是会更加的重。来到这里，我又要解释一下，就是论断人什么的意思。这一句经文很多时候都被人误解。论断人不是说不可以指出人家的错，指出人家的罪。论断人是你不要去指出人家的心思意念是做什么。你见到人做错了，你应该告诉他你错了。但你不要走去说，喂，什么你这么衰的，什么你这么没有良心的，你这样你不是一个好人来的。你不要这样做，你不知道人家的心思意念是怎样，你只需要指出人家的错就可以了。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五节，保罗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心想什么，但神知道，神可以是论断人的内心，我们不可以。唯一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指出人家做得不对，我们就说你这件事做得不对。今天我们等一会会说，神是以真理来到审判，真理的审判也是审判我们的内心。神知道我们的内心，他不会被我们的假冒为善来到去呃到、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还有一个呢，不要论断人，还有一个意思呢，罗马书的二章三节说，他们自己做一样的事却去论断别人。当我们去谴责人，说人家做得不对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谴责自己，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做这些事。当我们一只手指指住人的时候，三只手指怎样？指回自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三节和《路加福音》的六节所讲。耶稣基督说，你不要只见到人家眼里面的刺，但你见不到自己眼里面的亮，是吧？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去论断人，我们自己是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我刚才说，神的经济永远都是你得到越多的亮光，你不去珍惜的话，你所得到的惩罚是会越加的重。 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九节经文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血的约当作平常，又涉万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当一个人有福音的知识，听埋好多福音，有好多的亮光，自然的启示也好，特别的启示也好，当他们不去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就是践踏耶稣基督的血，这个就是亵渎圣灵，或者是亵慢圣灵。在书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亦都有讲到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是唯一不能够得救的罪。亵渎圣灵是什么？当圣灵来到感动你，叫你接受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八至到十节，你不去接受的话，这个就是亵渎圣灵，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唯一不能够得救的罪。任何的罪都能够得救，你杀人放火，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你肯悔改，你能够得救。唯一不能够得救的就是亵渎圣灵，当圣灵来到是感动你去接受耶稣基督，你拒绝。所以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九节所讲的，就是若果你得到越多的亮光而你不相信，你的罪是更加重。很可惜这节的经文被很多人误解，解释做什么？就是说一个人本来是相信的，但是慢慢慢慢他就不去相信，他失去了他的救赎。这节的经文绝对不是这样的解释，而在罗马书里面你会见到第五章第八章都是讲得很清楚，一个人是不会失去，一个真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不会失去他的救赎。这个是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第一点，神是照着亮光来到审判；第二点呢，是照着真理来到审判。罗马书的二章二节，保罗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样行的是哪个啊？就是做第一章所犯的那些罪。我们讲过，在第一章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至到三十二节讲了很多罪，犯这些罪的人同埋罗马书二章一节所讲的。知道这个字原文希腊文 oida 这个字就是众所共知的意思。罗马书的三章四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假的。神是真实的，他以真理来到审判。在书罗马书的九章十四节亦都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你问为什么神是以真理来到审判人？因为神自己是真实的，他是公平的。真实和公平都是神的属性，就是好像罗马书的第一章，神的怒气、神的审判都是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同人分享神的属性，我们千万不要只是讲出神的爱啊、怜悯啊这些单方面的属性，我们要是将全部的属性来到同人分享。在属诗篇的九章七至到八节，说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物。有没有见到啊？神是正直公义，他是以真理来到审判。那你说真理的审判是什么？真理的审判就是公义的审判，神是公平的。他审判外邦人的条件的标准和审判犹太人是一模一样，神绝对是不会偏私。每个人都犯了罪，我刚才说都犯了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二节所讲的那些罪，这些罪是古今中外所有人都会犯的罪。正如好似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一节说，包括身体和灵魂的罪，亦都是包括了浪子和他哥哥的罪。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你说浪子和他哥哥的罪是什么？无论你认为你自己是与神同在，或者是你离开了神，这个就是浪子和他哥哥的罪，亦都可以说是包括所有人的罪。嗱，讲了两样的了，神是照亮光来到审判，神亦都是照真理来到审判。第三呢，是照我们内心的愧意。每个人都亏欠了神，就好像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嗱，我不妨这里举两个例子，两个例子就能够包括所有的人。哪两个例子啊？一个是犹太人的例子，何西亚书的十一章四节，神说，我用慈诚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神用慈爱来到对待以色列人，松了他们的轭，将食物放在他们的面前。但是很可惜，在住何西亚书的十一章七节经文怎么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神对以色列人这么好，以色列人仍然是离弃神。嗱，犹太人之外呢，外邦人都是一样。有没有看到啊？讲到犹太人、外邦人，就是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讲到外邦人，一章十七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个就是所有的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都亏欠了神。罗马书的二章四至到五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里讲了很多神的属性，有他的恩慈，有他的宽容，有他的忍耐，有他的公义。但不要忘记，经文亦都讲到他的震怒、他的愤怒。每一日，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都是得到很多从神而来的恩惠，从神而来的恩典。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五节，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真是待我们好好，就算我们能够唞一口气，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人就忘记了神的恩典，还去埋怨神。你说我们怎样埋怨神？很多时候当我们见到有天灾人祸，是吧，我们就会问神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会容许这些事发生啊？如果真是有神的话，他怎可能是容许这些事发生？我们很多时不去感谢神，反而去埋怨。这个就是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是社会的文化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每个人就是为了自我的满足，就是为了自我的尊严、自我的价值观，样样事都是为了自己。所以一见到有逆境、有不如意的事，我们就会怎样？就会埋怨神，甚至是诅咒神。但是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祂是应该祝福我们。但是当不如意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埋怨。神对我们好，是希望我们做什么？话经文说，祂对我们忍耐，是要我们希望我们是能够悔改。所以每一个人对神，我们都应该有愧意，内心都有愧意，我们都亏欠了神，神是照我们的愧意来到是审判我们。当我们是没有愧意的时候，或者是很少愧意的时候，就会罪加一等。Matthew Henry 是一个很资深的老牧者，他曾经说，当我们故意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藐视神的良善。 啊，我再讲一次，当我哋系故意去犯罪嘅时候，我哋就系藐视神嘅良善。嗱、，William Gurnall 呢一个17世纪嘅基督徒，佢都话，佢话当佢谂起神嘅良善系俾世上咁多人嚟到藐视，佢就立刻谂到，佢话世上最大嘅神迹系乜嘢啊？就是神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的耐心和恩惠。我再讲一次，这个 William Gurnall 他说，每当他想到神的良善被这么多人来到是藐视，他就认为世上最大的神迹就是神对这班忘恩负义的人的忍耐和恩惠。藐视神的恩慈其实是等于对神心硬，藐视就是不晓得神的恩慈，藐视神的恩慈就是不晓得神的恩慈，心硬呢是不肯悔改，最终都会带来神的愤怒和审判。很有意思，心硬这个字希腊文是 sclerotis 这个字，就是慢慢演变成医学上的 arterial sclerosis， 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如果我们血管硬化，你可以怎样去开刀，是吧？但是对神心硬呢是无药可医，到最后是去到神的大白宝座面前是接受审判。我们讲了一半了，神以亮光审判人，神以真理审判，神以我们内心的愧意审判，但是神亦都是照行为来到审判。罗马书的二章六节，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二章七节呢，凡恒心行善的人。二章十节呢，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三次提到行为行善，是吗？很多好好的神学家都会说，神从来不会照人的行为来到审判，但是圣经清楚指出，神真是照人的行为来到审判人。以赛亚书的三章十节说，义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耶利米书的17章十节呢，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这些是旧约，新约都是一样。马太福音的16章27节说，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而在启示录的20章12至13节，神亦都说，在末世要照各人的行为来到是审判人。注意，神不是照种族来到是审判人，不是说、你是犹太人你就得救，你是外邦人你就不得救。甚至若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人，不代表你一定是能够脱离他的审判。头先我们讲说神是照人的行为来到是审判人，但是不要疏忽到果子这个字。为什么是凭我们的果子、果子是由内面结出来的嘛，是吧？神不是只是看我们外在的行为，神是看我们内心发出来的行为，就是由内里结出来的果子。不代表你每个礼拜回教会你就能够得救，从来没有这件事。神不是看外在的行为，神是看内心发出来的果子，由内心发出的行为。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服从神的，就有好的行为，发自内心的行为；另一种呢，就是不服从神，没有发自内心的好行为。其实有两节的经文在罗马书里面是相对，非常之强烈的对比，就是罗马书的二章七节和一章八节。罗马书的二章七节是讲服从的人，服从的人是怎样的？寻求神的荣耀，寻求神的尊贵，有不能扭坏之福。但是不服从的人呢？罗马书的一章八节，不服从神的人就是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 这个就是两种人非常之强烈的对比，由罗马书的两节的经文。刚才有人会抗议，因为很多的人都说，咦，基督徒是因信称义的嘛，是吧？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得救。那为什么这么多圣经里面的经文都说神是照住行为来到审判呢？神真的照行为来到审判的，问题就是，是你的行为啊，还是耶稣基督的行为？是吧？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的行为就代替了我们的行为。有没有看到啊？仍然都是行为，但是接受的人，耶稣基督的行为代替了我们。不接受的人呢，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到是孭锅，来到是承担我们自己的罪。信徒不会是有罪的审判，不会有大白宝座面前的审判。启示录的二十章，一个信徒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得救，但是当我们是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应该是有好的行为，应该是会服从。这个行为是表现出我们重新的生命，是吧？不是说因为我们的行为得救，耶稣基督的行为代替了我们，替我们赎了罪。但是又有一样东西是要讲清楚，虽然我们不会是去到大白宝座的面前有罪的审判，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有一天都会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为我们的行为来到负责，为我们的行为来到表白。这个的确是圣经的教导。而在圣经里面真的用到审判这个字，审判信徒怎样审判呢？是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为我们的行为来到表白。有很多的经文的，罗马书的十四章、加拉太书的五章、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后书的五章。所以一个基督徒没有罪的审判，不会去到大白宝座的面前，非基督徒就会了，要为自己的罪来到是承担。但是信徒有一天是会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为我们的行为来到是受到审判。这个不是罪的审判，当你做得不好没有审判，但你做得好的话，你是会有赏赐。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解释了一个问题了，信徒是不是照住行为来到审判？第二个问题呢，有很多人说，咦，有很多非信徒他们的行为都很好的，那这班人是不是会得救啊？但是问题，非基督徒所做的好事都是不义的，非基督徒做的好事都是不义，只有是荣耀神的好事才是义行，其他都是不义。非基督徒做好事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我刚才讲到，神将良善，将他自己，将良心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非基督徒有时都会做好事。第二呢，他们可能见到第二些人做好事，他们又去做。第三呢，他们希望得到人家的赞赏，所以他们去做好事。我再讲一次，除非我们是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所有做的好事都是不义的，这个就是分别。我刚才说一个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应该有好的行为，而这个行为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个行为是出于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讲到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我就会讲怎样基督徒靠住圣灵是能够有好的行为。我刚才说非基督徒有时做好事还好过我们，甚至有时基督徒还会犯罪添。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圣经里面，是吧？他犯了很严重的罪，他犯了奸淫，他犯了谋杀，但你看他的心永远是向着神，他愿意悔改，他愿意认错，他愿意荣耀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犹大呢，刚刚相反，犹大和耶稣基督好像是很亲近，跟了他三年半的时候， 但是犹大一直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使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六节就能够见到了，他是管钱财的，门徒的钱财，他不断地在钱袋那里来到是偷钱，我们就见到他不断地是自私自利，就好像刚才经文所说，所以他最后也都不悔改，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解答了两个问题了，解答了基督徒是不是照住行为来到被审判，另外呢我们也都讲了那些非基督徒他们是会不会是靠他们的好行为是能够得救，还有第三样呢，犹太人又怎样啊？喂，犹太人很有优势的、哦、他们是有神的话语，他们是有神的律例典章，喂，那他们不是一定得救？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的二章九节怎样啊？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相信罗马书的二章九节令到很多犹太人非常之的惊讶，他们认为自己是高外邦人一等的嘛，是吧？现在神话当他们不信，惩罚审判是会先临到犹太人，然后先去到希利尼人那里。这里的希利尼人是包括所有的外邦人，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一定觉得很惊讶，但是神是公平的，在《阿摩斯书》的三章二节，神曾经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有没有看到啊？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是神的子民，你就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在《圣经》里面不断说我们听，福音是透过以色列人传给外邦人，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二节也都说福音是出自犹太人。所以神是非常之公平，福音是先给犹太人，但是当他们不接受的时候，审判也都是先临到犹太人的身上，神就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你说犹太人说自己相信神的，不代表任何东西啊。好多人都说自己相信神，不代表他们得救。在雅各书的二章十九节说魔鬼都相信神而战斗、所以不是说你的口说相信神就得，而是看从你内心发自出来的行为是不是真真正正接受耶稣基督。第五个就是照住公义来到审判，罗马书的二章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偏待人这个字在属于新约出现了五次那么多，使徒行传的十章，今日的经文罗马书的二章，以弗所书的六章，哥罗西书的三章，和彼得前书的一章。偏待人是什么意思啊？偏待人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字是加在一起，一个就是你的面，我们的面，另外那个字呢就是接受、偏待就是接受你的面，给面你、如果神给面你就是偏待你，但是神不给面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虽然他们是有神的律例典章，神说我不给面你，我不偏待你。我们看到神是绝对不会偏待人，他是以亮光来到是审判人，他是以真理审判人，他是以我们内心的愧意，他是以我们的行为来到是审判，神是公正。讲到要照行为来到审判人，相信犹太人就拍晒手掌了，开心了，是吧？哈利路亚了，他们说，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嘛。但是保罗在《使罗马书》的二章十三节说，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我再讲一次，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个借镜，我们都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知识在脑里面是没有用的，除非我们是能够行到出来。 讲到照行为来到被审判，犹太人就拍晒手掌了，外邦人呢就会说 not fair， 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所讲的，是吧，不公道啊，神不公道。但是保罗说律法不能够打救犹太人，只能够使到他们的罪孽更加加重。而外邦人呢，因为没有神的律法，神亦都不照律法来到审判他们。有没有见到我刚才讲的六点，没有一点神话是照着他的律法来到审判。神在罗马书的二章十五节说，其实我已经将律法写了在你们的心里面。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不用律法来到审判，但是用什么来到审判呢？是用他们的良知来到审判他们。良知就代替了神的律法。你说良知是什么？在说非洲有一个部落，他们是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来到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罪。例如如果有人是偷了东西，他们想知道是谁偷东西，他们就会叫整班人排住队，排成一队，然后每个人去问他们，你有没有偷到东西？那个人说我没有，然后那个审判官就说伸你条脷出来，那他就会伸出条脷，跟着审判官就会将一把烧红了的刀摆在他条脷的上高。若果这个人是没有讲大话，他的脷上高是有口水。这一把刀的刀刃不是那么大的，就是面积，口水是足够将这把烧红的刀是冷却，所以他是没有事。但是若果一个人真的偷了东西，他内心是有鬼的话，他伸条脷出来，他条脷是很干的，那把烧红了的刀就会将他条脷切断。这个就是来到是判断究竟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犯罪。一个人若果他是做了亏心事，若果他是真的犯了罪，为什么他条脷是会干的？就是因为神将良知，将良心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他自己知道犯了罪，所以他条脷是会干的。所以有人就会问，哇，良知这么好使啊，良知能不能够是令到人得救啊？但是圣经里面良知是双方面的，有好有坏。我们看看好的方面，有经文说我们的良心是无愧的，没有羞愧的，也都有说我们的良心是无亏的，亏欠的亏，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们的良心是纯洁的，这个是正面的。但是也都有经文告诉我们听，我们的良心是污秽的，有时可以或者是软弱的，或者是被热铁是落了的，被热铁是灼到是没有知觉的，又或者呢是需要被洁净的良心。所以我们见到圣经里面良心是双方面，所以虽然良心是重要，但是不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指标。而在说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听，每个人的良心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是洗干净我们，这个就是圣经所教我们。在说罗马书的二章十二节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哇，你说什么这位神这么残忍的，没有律法，没有得到神的话语，未听过福音，都要不照律法来到灭亡。哇，你说这位神真是、真是恐怖了。其实第一章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吧，每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启示，外在的就是他的创造，自然的启示或者是普通的启示，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位创造者，他又将他的良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当我们有这么微小的亮光，我们继续去追求的话，神就会给我们更多的亮光，直至到我们得救。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追求，连这么细小的亮光都会熄埋。咁你话圣经边度有讲啊？我上次举咗两个例子噶啦，记唔记得外邦人喺约书亚记妓女拉合系嘛？佢就系外邦人冇神嘅话语，但系佢愿意系知道更多， 神就俾佢更多亮光，直至到派探子去救佢一家。上次讲漏咗嘅就係欺骗人， 约书亚记嘅九章， 欺骗人成个族都係外邦人嚟嘅，佢哋都能够得救，点解呀？因为佢哋接受呢一位神，佢哋得到亮光之后佢追求。仲有呢，新约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他又是外邦人，他执到一部以赛亚书，但他不明白，执到宝都没用，是吧？他后来因为他有追求的心，所以神差派腓力去跟他传福音，动为他施洗。所以圣经是很清楚，绝对神绝对是公义的，绝对是公正。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神是照内心的动机来到审判。罗马书的二章十六节，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蔽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系统是一个外在的信仲系统，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讲过，相信是自己外在的行为加上阿伯拉罕的约，使他们能够得救，是外在的，不是内心。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23章，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律法利赛人是很清楚。神不是说只是看我们的行为，现在我们见到神是甚至看我们的动机，看我们的内心。就好像希伯来书的4章12节，说神是看人的思念和主意。犹太人的外表很正直，但是内心是充满污秽。罗马书的2章21至22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说，一个人的罪是出自他的内心，很清楚。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神是晓得人心，神是监察人心，神甚至是衡量人心。这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神，他是知道我们一切所想的事。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是重温一下，我们今天说神是会审判人，因为神给了人有很多的亮光，是吧？他审判人什么的标准，是以给我们有多少的亮光来到审判。当我们有少少的亮光继续的追求，这个亮光越来越大，直至到我们得救。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追求，连少少的亮光都会黑埋，变成黑暗，是吧？神就会照我们有多少的亮光来审判。你越得到亮光多，你不接受，你的罪会越重。神亦都是照真理和公正来到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吧？是公正。神亦都是会以我们内心的愧意来到审判。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亏欠了神。还有呢，神是以我们的行为，但是不是单单看我们外在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出自内心，而神亦都是审判人内心、审判人动机的这位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二章，给我们见到你就是那位公平的神。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你对他们的审判都是一致的。你是只有一个标准，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亏欠了你的荣耀。当我们听好消息之前，我们首先要听坏消息，就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你的爱子的话，这个审判是会来到。愿意我们都能够是有这个心来到是执行大使命，能够是将你的话语来到广传，能够是帮助这个社区，帮助我们的亲朋戚友，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能够逃避这个审判，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得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